生词。掉下， 掉下。 牛， 牛。 渔船， 渔船。 遭， 遭。 遭殃， 遭殃。 日前， 日前。 搜， 搜。 日本， 日本。 正在， 正在。 海上， 海上。 捕鱼， 捕鱼。 作业， 作业。 头， 头。 活生生， 活生生。 突然， 突然。 从天而降， 从天而降。 正好， 正好。 打， 打。 树， 树。 名， 名。 渔民， 渔民。 背， 背。 起， 起。 尺， 尺。 入， 入。 顷刻， 顷刻。 沉默， 沉默。 将， 将。 自己的， 自己的。 遭遇， 遭遇。 告诉了， 告诉了。 警方， 警方。 训斥， 训斥。 说， 说。 大白天， 大白天。 说梦话， 说梦话。 空中， 空中。 怎， 怎。 会， 会。 活牛， 活牛。 拘留， 拘留。 报警， 报警。 后， 后。 经， 经。 调查， 调查。 原来， 原来。 俄罗斯， 俄罗斯。 驾， 驾。 飞机， 飞机。 在， 在。 这， 这。 时， 时。 从， 从。 西伯利亚， 西伯利亚。 起飞， 起飞。 在， 在。 机舱， 机舱。 里， 里。 发狂， 发狂。 致使， 致使。 左右上下， 左右上下。 颠簸， 颠簸。 不堪， 不堪。 机长， 机长。 为了， 为了。 保证， 保证。 安全， 安全。 命令， 命令。 赶出， 赶出。 仓， 仓。 外， 外。 此时， 此时。 正好， 正好。 经过， 经过。 事实， 事实。 核查， 核查。 才， 才。 释放， 释放。